when you spit your venom, keep it shut. I hate it when you hiss and preach about your new.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度 还加加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赫是今晚有戏解忧愁，我怎么忘词儿了呢？ 你信不信我把这醒的喷到你脸上，让你看看我是谁？ 正好到你这给忘了， 让你看看我是谁。 我不是不故意的呀， 你睁大你的豆豆眼看看。 好，各位好，我是于浩，他是 各位好，我是刚才被于浩忘了的徐冉。徐冉重复五遍， 徐冉乘以五，来吧。 各位好，我们这儿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要围读一下一个剧本《大宅门》。在围读之前呢，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你要看什么？ 是我 也忘了 说。费劲， 好久没上节目了吧？ 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不是喷一点吗？ 嗯，今天不用喷了，都忘了词了还喷啊。对，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那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节目的直播的情况的。 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都得鼓掌 鼓掌。对，大手也得鼓掌。 有新老朋友在啊， 对， 居然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马岩导演， 欢 迎。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马岩，大家好。 马导来啊，马导，没事，别害怕。 特别像古道长在脸边儿，哎，好，好，哎， 导演，导演，导演。 马导没事，把你的脸亮出来啊。 他一直藏不住，这么多年也想藏来着。 你是靠才华吃饭的，没事啊。 那怕什么露脸是吧？ 还有一位今天马导给我们带来的自己的御用男演员哦，很难得的，欢迎王 广斌。哎呀， 我就给你留个话口，欢迎王广斌老师，欢迎 欢迎青年青年演员。 昨天晚上宣传公号我做的，我不可能忘。 真的是你做的吗？ 那真是我做的。 有那还忘了， 真没走心。 真的记住了，广斌老师 是吧？ 最近王老师是有戏在上是吧？ 啊，对，最近在排一部戏，叫做《在变老之前一远去》，是邵泽辉导演的一部戏， 是舞台剧还是？ 是一部话剧，是两个男生的一个话剧， 只有两个男生。 对对对。 讲的是父子， 我只记得过两只狗的事。 对，类似这个戏，其实我们两个是演了是同一个人物，叫马华。这个人以前是在西藏郊区的那支教的是一个老师，然后最后因为车祸去世了。讲了这么一个事件。 那怎么叫一个俩人演一个人？ 我们两个就是 不同年龄段。 我也许我会是影子，也许他会是影子。 哦， 对对，这样 跟影子的一个对话。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民谣乐队，然后有一个吉他手，一个民谣吉他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他都在什么形式呢？比较先锋是吧？ 先锋， 比较先锋， 肯定先锋， 有点像前两天那谁，刘晓毅他们弄那个。小兵张嘎的 哦， 那是偶遇， 偶遇。 他的意思就是创意都是很个性， 对 啊，认识是吗？刘晓毅 特别好的一个导演，很期待跟他合作，这都能听见吗？ 听见了吗？刘晓毅，一会儿给他打一电话， 来发一个666啊！ 嗨， 马导今天来之前，其实特意跟我跟玉浩都说了，说这是自己的御用男演员，而且就王老师 有戏就会找，但是有时候忙，王老师拍了太多戏了。 没有没有，只要导演叫我肯定都会去的。 而且马导介绍王老师有一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技能简直我神技能，就是 这是麦麦说的，这是麦麦说的 啊，麦麦说的是吧？ 马导不会这么介绍吧？ 就是说他可以一边排戏一边就把这个本子背下来。 对对对， 这个技能。 这个没跟我队友搞的，这个 就是记词儿特别厉害 啊！对， 我们很服这个，因为主持人有的时候 我还行， 他会去放弃一些，但是你看电台主持人，几乎都是有稿播音， 我都是没稿的。 对，有些现场主持的确实是， 但是你们很即兴嘛，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规定情境之内，然后再完成这些。 今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同一个时期他排三部戏。 哦， 排三部戏，然后都是主角，而且三部戏排练周期都比较短，然后其中一部我的，然后他大概下午排我的戏，上午排， 下午 排，然后上午排那个玩命爱姑娘， 对， 晚上还一个兰陵王， 对， 三部戏，然后大中小都有，然后又巡演又有北京的，他全都背得下来，词儿不串。 就怎么做到呢？我们想学， 就是 炒股， 锻炼脑子是吧？ 生活所迫，为了挣赚钱吗？ 不能说这， 说点技， 说点真的，说点真的。 其实这个就是 还是缺钱， 为了买 说点积极健康的，还是穷，困难 刚买了房哈，在哪？咱就别做这个广告，说正经的，就是怎么能够记住词？ 其实也没有了，因为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记台词啊，或者记老师背的东西也不是很记得很快了，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你想要去记它的话，就你会，我每天早上会早上早起的时候我会读一遍剧本，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也会读一遍剧本，然后 时间来的， 对对，慢慢的他理解的话也会记住了，对， 但我觉得在他脑子里一定有不同的模式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肯定的。 你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有稿播音你的时候，家长说，哎，我这个现字出声我不知道后面啥，经常打磕巴，经常错，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做到这个眼睛在嘴之前，你一定要往后看几个字才能做到，这是个技巧吧？ 对， 那背的技巧是什么？ 背的技巧 类似的吗？ 就理解嘛，我觉得就是理解， 就是， 但你还不能一个字都， 你非问那人吃饭的本事， 这就是 吃了之后我 就 吃饭了， 那可不是说你非问 可以吃饭的，咱俩不是一个类型。 这是他们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的特点，就是记戏进角色，只要一进角色，话带台词就自动而来的，都是这样， 哦，真的，好棒。 这个， 哎，我觉得这 有 的时候就是， 然后他把这天赋找，这一定 对， 后期的锻炼肯定很关键。 对，这就是组织也赏饭吃嘛，就我们叫在有一些专业上确实是人有一些天赋的。 哎，咱组织一场戏吧，跟马导混一混什么的。 你问问马导，现在就约一下。 马导现在已经低到了屏幕的以下，他看不到我了。 马导别藏了，真藏不住。马导把脸扬起来，没事，光明正大的给我们导个戏， 光明正大的放下去。有机会一定，有机会一定， 肯定。 人家还没说话呢，你让他说句话。 对，因为他这个工作室是那种大家伙很多人可以去体验的嘛。 对。 马导同意吗？ 可以啊， 你看马导一直笑而不语。 反正我们就是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然后 所有的拿买门票的人敞开。 对，但是上台的话还是把个关，就是这样。 了解这意思，他还是不太相信我们的实力。 我觉得也是， 不是，他主要是太了解我们的实力了，真上不去。 真没有我能演的男主角啊！ 来吧， 好吧， 聊得很开心， 聊了很多啊。 然后今天演这个戏也特别棒，《大宅门》。 又是一个经典戏剧。 因为这个杀了德国兵，交给日本朋友，与黄春同居啊，这个白文氏将景琦和怀孕的黄春双双赶出了家门啊，要求不混成人样来就不能回家。景琦夫妇呢决定去济南投奔这个他堂姐白玉芬。在路上，景琦认识了一个陌生大汉，并且呢把所有的这个盘缠120两银子啊都为他还了债了。当时这个景琦他们还不知道这人就是黄春的亲生哥哥啊，这么一个故事。 对，今天我们又要再重排大宅门了。 咱还说唯独吧。 啊，对， 重排真够不上 啊。对，唯独大宅门了。然后呢，大家如果期待我们当中的一位来扮演白景琦，就是非常重量级的这个角色， 那就按题目来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技巧跟这个就专业演员还是无法媲美的，尤其是大宅门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连续剧了， 对， 百看不厌的那种。 咱俩今天都少说话，我感觉 是， 那多说点， 挺好， 错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吧，咱们进入到今天的每日网剧榜单。哎，我们上次上节目才乐，我和王哥搭的时候，我们上半时段就谈了一部网剧， 上半时段 就一部网剧，完了，哎，不说话，我还照词读啊，照词读， 读好点。 一部网剧叫做《那片星空那片海》二，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6182万。这个故事讲的是大唐盛世锦绣繁华，在造船业发达的海滨小镇长乐，人类女子陆离游人类女子陆离女什么玩意儿，人类女子这个陆离啊，她女扮男装混入到造船厂当中，希望能够在船厂之内大展身手，实现自己扬帆远航的梦想。鲛人王子 这个蛟是鱼字旁加一个交换的蛟啊，它是另外一个人种或者另外一个物种。鲛人王子这个乌菊兰也带着神秘的任务来到船厂，两个人叫不打不相识，产生了纯洁的爱情。随着陆离和乌菊兰的相爱，两个人背后的阴谋也逐渐的去浮出水面。陆离在亲情和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终陆离和乌菊兰用爱化解了仇恨，人类和鲛人终于和平共处，同享盛世繁华。 嗯，最新一集的剧情呢？ 挺像哈、啊 嗯、 最新一集的剧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秦昊再一次跟陆离提出了离开长乐之事，以为陆离会答应他，可没想到陆离却因为这个居之兰之死心如死灰，无论去哪儿都一样，所以拒绝了秦昊。那么陆离只希望他的锥心之痛能够让鲛人的这个族啊两和人这个人类的两个族群不再重燃战火。秦昊呢于是反问陆离，如果他被这个陆骁给骗了的话，你会怎么样？那么陆离呢告诉秦昊，如果说陆骁骗了我的话，我唯有以死相劝，去逼这个陆骁罢手，绝不让人鲛两族再燃战火。 这一部网剧其实最近也还蛮火的， 你看了？ 我没看，但是我在各个就是个视频的对 APP 的这个网站的首页都看到了推它的这个位置，而且还都挺不错的。 哦，那人家6000多万确实也好呗。 你看，其实像这种民族之战，就是种族之间哈，就这种矛盾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网剧题材的来源。 嗯， 因为它没有，你看也没有借，就像我们之前老聊的那样，没有借一个经典的 IP 然后过来再篡改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或者是再给他安上一些其他的角色，他就是自己生发出来的一个故事梗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看现在一些有名的网剧好像都不蹭 IP 了，现在都在自己立自己 IP。 对对对， 就如果真正拍的好的，我觉得除非有那些小说改编的，否则就是像你说的这种经典 IP 然后再重新拿来二度创作的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很难做到就是播放量特别棒。 对，对，就是你发现我们最近那么多啊，刚才说的什么《白夜追凶》啊，什么《无证之罪》啊，什么《河神》啊， 对，都是自制的这些剧，现在而且质量也非常精良了。 对，它可能和某一个题材啊，或者某个题材它比较相像 啊。对对对，你看《白夜追凶》和那个《无证之罪》嘛，都属于这个对对 是吧？ 刑侦类的， 来吧，看 第二个。第二个叫将军在上， 在这儿呢。 但是播放量是1658万，是在优酷独播的。说的是这个将军在上是由菊花伞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改编。它是以宋朝的风云变幻为背景的，讲述了一个武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和倾国倾城的废柴俏王爷之间的一个错位的传奇爱情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在宋仁宗年间，将军叶忠之女叶昭从小啊就喜欢女扮男装。 你看， 而且他 差不多 你说啥？ 跟刚才那前面也是女扮男装吗？ 然后 跟您差不多， 吓死我了。武艺超群，英气逼人。那16岁呢，就被朝廷委以了重任，披挂上阵，而且沙场上还杀敌无数，威名远扬，特别厉害。那由于叶昭带领叶家军赢得了边关大锤，所以呢，皇上就干脆这是有功啊， 大捷， 对吧？ 大锤是什么意思？ 大捷， 谁叫大锤？ 王大锤。 皇上呢，就封了叶昭为天下兵马大将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绷不住了，就直接跟他说：“说皇上，其实我是个女的。”整个朝野， 我那次是大锤，不是大捷，皇上对不起。 就是朝野整个为之大震动啊！而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呢，也一直担心这个战功如果特别显赫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 功高盖主吧？ 对，有容易有这个嫌疑，所以这个刘太后也一直都担心叶昭手握兵权，震慑皇权，所以顺势他就就坡下驴。下了一道懿旨，把叶昭指婚给了皇上的亲侄子，一个废柴南平郡王赵玉锦，一个是疆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活阎罗，威风八面的女将军，另外一个是自幼备受宠溺的一个郡王，而且据说颜值还非常高，渴望力拔山河的文青年。那两个人呢，也就此开始了一个夫妻之间谁主大局的这样的一种矛盾之战。 挺好玩。其实宋朝到多少了解历史的话，可能会知道，其实宋朝就是确实对于武将这一块，对于军权把握特别严。 对， 因为老赵家上来就是武力独了江山， 对，所以他防这手嘛， 所以就弄得宋朝其实兵力后来越来越弱，自己劲儿越来越小， 太重文了。 但是他的经济发展确实很好。 但是我觉得哈，你看我们不说历史背景，我们就谈他的这个故事梗概，你会觉得，这在网剧当中或者包括网大，它是故事梗概非常清晰， 哎，能读清楚、啊， 对，而且它情节也非常，就是它不是那种分散的那种线，它是那种就一条主线，我可能主线当中会有一些支线，对，就不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下啪啪四对，你这 完了弄不出来， 对，就 不清了， 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人家单人播放量1000多万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是有道理的。 九点之后我们再见， 一会儿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正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广播，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发生的一些场景跟变化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手机直播平台花椒，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同样的直播推流的。 没错，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好了，刚才说了两个网剧， 给我们投广告多合适， 那可不嘛， 非常重视，连外头都鼓掌。 对，今天咱们那个台里的广告推介会也是着重，其实还提到了咱们。 我们吗？ 对，因为咱们是不只是咱俩 啊， 这个是咱们北京青年广播， 是不是提到了？哎，就没提就没提吧。 领导提了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率，是吧，非常不错，所以应该提一下。如果没提的话，可能广告考虑。 快来吧，继续说两位。 对，就刚才介绍了两个网剧了，还有一部网剧其实也还不错， 叫什么来着？ 虽然跟刚才的那几个播放量的级别不能 比，差一个零。这叫 但还行， 我不上头条，爱奇艺单这个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是281万，说的是童星出身的人气女星叫林雨桐，是话题女王，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总是被动的上头条了。她的父亲是一名， 死他了， 他们不在一个时代啊。他们是他的爸爸是一名电影导演，在他8岁的时候得病去世了啊，与母亲也因为误会分开。跟着金牌经纪人赵东来长大的他呢，养成了孤傲的性格，嫉恶如仇的他得罪了不少人，招了不少的黑粉，而他自己呢又不爱解释和妥协。见过了娱乐圈各种是是非非的这个林雨桐，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初心，认真演好每一部戏，成为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好演员。那有一天呢，这经纪人就签了一个菜鸟新人叫尚佳佳，两人逐渐成为朋友。林雨桐带着尚佳佳见识到了娱乐圈的诸多样貌。那么林雨桐呢，虽然遭遇过事业的各种危机，但都事出有因，所以说最后呢都能得到解决。直到有一天，因为一场车祸被司机做伪证是杀人凶手，身败名裂。我的天， 就是你看，从小命运就很多舛。 这个戏很像一个，有一个，美剧叫《加州迷情》， 没看过。 黑色戏剧， 你涉猎的剧目挺广了。 黑色的这么一个内容，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他是一个作家，其实他这个作家，对每一个人、对世界活得还挺认真、挺负责任的，但是让别人就看他是一个无耻败类。 啊，我有点没听懂。 你会慢慢跟着他，你就因为你一直是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你看的时候你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后来你发现把很多事情单独抽出来，这小子就是个反社会的人格，他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就因为个性太强了，太鲜明了，对吧？ 对对对，我最近一直在看，我觉得挺有意思 啊。推荐一下这个我不上头条啊，也推荐一下刚才玉浩给大家说的， 来就叫你就看我不上头条吧。来， 刚才说了不少网剧，再 说一部网大，然后咱们就 说一部网大 吧。戏容戏，因为今天来大腕了。 那可不， 说你， 我说我呢， 腕儿张的不太习惯。 对， 太突然 了，太突然了。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网大，之前我们也推过，单日播放量呢比之前有所长进，叫《小小爸爸》，爱奇艺播出，单日播放量是90万。 必须要再表扬你一下，记性真好， 是不是？祖师爷赏饭吃， 是是是，咱排戏就别当主持人了。 马导点你呢，老不接话不合适了，下回不让来了，或者加密费不发了。 哎，你快点的吧，他都不在乎好像。 这电影呢，讲述了一个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度日的父亲，在儿子到来之后逐渐明白。 说了一句什么外语？都在干嘛呢？ 什么都没说呀。 不是 浑浑噩噩， 浑浑噩噩度日。行不行？这主持人今天舌头不灵光，就算了，耳朵也不好使了。就有一个父亲。浑浑噩噩的度日，但是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明白了，觉得自己是一老爷们儿，不能再浑浑噩噩的下去了，而且呢他要蜕变成一个合格的好父亲，还要蜕变成一个好男人。所以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上演了一场欢乐和眼泪齐飞的这个父子亲情大战。所以讲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哈。说的是刘晓光饰演的刘大雷，他本来是一个中年的快递员，他即将和自己的漂亮老板娘罗小美走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小小意外出现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多年不见的父子二人呢肯定是心有隔阂。那为了打消儿子对自己的抵触，刘大雷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滑冰啊，打雪仗啊，去游乐园啊等等，就各种凡是他觉得小孩喜欢的，那就轮番着带着孩子去。但是没想到自己啊有赌钱的毛病，然后闹事儿还被儿子给看到了，就可能是跟别人发生口角或者是争斗的时候被儿子看到了，他就觉得哎呀可能也觉得特别没有面儿哈。然后儿子就特别纯真的问爸爸说爸爸是坏人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颇受触动。那一心想要树立一个好父亲形象的刘大雷呢，就想方设法开始改变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那同时呢有两条线，这部戏一个就是亲情线，还有一个就是感情线，就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漂亮的老板娘，罗小美 叫什么来着？这句 小小爸爸， 行，有空看看吧。来，就到现在请去。好像 是特别，对，特别不愿意让大家看，还可以啊，这部戏 是，但是播放量90万，确实对于最近的 对于网大来说还不错， 表现的不错，来到西城戏的环节哈，说的是大宅门一段，刚才应该都知道一些背景了哈，然后 刚才知道了，人家刚打开收音机的怎么办？再给人介绍一下， 来学。 不好请，锻炼一下口条。来，我来吧。因为杀了德国兵，交了日本朋友，和黄春同居，所以白文氏呢将自己的儿子景琦和黄春双双逐出了家门，要求你不混出个人样，你不许给我回家来。那景琦夫妇呢就干脆觉得说，那我就投奔自己的堂姐吧，投奔白玉芬去了。那在路上呢，景琦认识了一个陌生男子，而且还用自己所有的盘缠120两白银为他还债。那当时呢他们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大汉就是黄春的亲哥哥。我们今天给大家唯独这样一段。 12万两不少钱呢。 12万两。 对吧，是一多少来着？ 120两。 有。不是，你知道120两大概一两银子大概值现在多少钱？相当于。 哎，这真有一个换算，但我有点记不清了。 1000块钱。 啊，1两1000啊。 对。 哦，怪不得你刚才说12万呢。 对， 120两嘛，12万。 对，12万块。 啊，那你脑子转还挺快的。对不起，我刚误会你了。 没关系啊。 你 常误会我。 那 来吧，导儿跟我们说说戏，我们特别期待。 好吧，这段 笑话要不然。 没有，这段还挺有意思，因为这是白景琦年轻的时候。 对， 然后为了可以说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一个举动吧，被逐出府门之后，带着自己的爱人黄春，这个准备到另一个新的地方去，这个展开自己的事业。对，然后路上也挺有意思，因为这里面这个大汉，我们剧本的大汉实际上是这个黄春的亲哥哥。但是好，也有好多人就是看过《大宅门》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个电视剧的人，都会在问说这个情节为什么黄春到底认没认出来他的亲哥哥。我特意还看了一眼这个电视剧的原版，后来发现确实这个对没有认出来。然后呢，但是这个就是表演的非常好，黄志忠老师演的这个大汉，他在这个里面，在电视剧的表演里面，他用很多很多细节已经铺垫到了，从他最早这个掉银子提醒他，到他最后这个 他哥哥是认出来的， 对，哥哥认出来了，对，然后可能因为这个镜头语言剪辑语言吧，黄春只给了两个镜头，在马上这个大汉在追过来的时候给了两个镜头，黄春也是认出来的。 哦，是吗？ 我的天！ 其实我今天在看那段片段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一开始黄春哥哥出现，我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亲哥哥。 对。 但他刚出现的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总觉得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物。 对 对, 对。 他会给我这样的一种错觉，因为他背景音乐，包括他的那个整个当时的那个神态， 对， 总让人觉得他是要陷害，或者是要琢磨琢磨这两口子。 是不是也是这个制作的时候想把你带偏，不想让你直接能够知道他们的关系？ 你觉得呢，马导？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种艺术所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东西吧，可能由于 他带着你走是吧？ 对，再加上 是一千个人看，有 一千人加上这可能是因为这部戏很大，包括话剧版也很大，在这种细节的雕琢上，肯定也许有这种疏漏，但正因为这种疏漏，才有它的魅力所在。 好吧，也确实是，我觉得有的 好大一圈，漂亮，也怕惹到同行去了。 鲁迅先生也经常写通假字，对吧？ 对对， 可以理解的， 对，很大的一部戏嘛。 对，这不影响它成为一部经典的电视剧。 对， 那我们也找了一段片段，给大家简单放一下吧。 这个片段呢，它这个你大概 有两分钟吧， 两三分钟的时间， 两三分钟， 大家不用着急， 可以来听一下啊。 来， 月球，他不是听你的，别问我。 哎，来，放出来了。 后悔了？ 后悔什么？ 跟我这么倒霉蛋。光跟着受罪了。这， 哎，面来了。 反正跟着你，心里踏实。 别让我， 不是心里话。 来了， 来盘花生米，两个小菜。 哎，好嘞。这盘花生米。 做女人还图什么？有享得了的福，还有受不了的罪吗？ 嘿，后悔也来不及了。嘿嘿，肚子里都有货了。哎， 小声点。 怎么了？可不是。吃饱了。 嗯。 两位呢？ 刚才这一段呢，就是讲了这个白景琦和黄春啊，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在一个打尖儿的客栈稍微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在这儿碰到了黄春的亲哥哥，是讲了他们已经碰到了一起，但彼此没有相认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从这个演员寥寥几语的这个话语量当中，还是完全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台词的魅力啊。那个台词功底真的超棒， 真好听啊。 对，就是特别抓人。今天这个我们的人物其实涉及的还稍微有点多，但主要人物也不是特别多啊。我先告诉大家都有，对，我就怕大家误会，马导别误会啊。 没有， 我可不敢抢您的那个饭碗。景琦不用说了，黄春就不用说了，主要角色，大汉就是黄春的哥哥，以及伙计高个子和旁白，这些人其实话语量都很少。 伙计高个子旁白，我来了。 你既是伙计也是高个子，还好嘞，没问题。 黄春我就来了。 对，他适合演男性，你看得出来是吧？他适合演大汉。 不知道吧，小女子原本是男二身。震惊朝野了吗？ 没有。你也没在朝上啊。 好吧，我以为你们早就知道了 呢。没有那个 导 行吗？ 不行。 不行吧。 您来分。 对，我觉得不用说白景琦嘛，王广斌没问题。对，这也是你们院的大戏啊。国画大戏，然后 向我什么学习。 对，黄春就是这个徐然老师。对。 好的，您别那么客气，您叫我老师我哆嗦。 没有，然后那个这个于老师就来这个伙计高个子还有彭白啊。 那不就是刚才怎么回事？ 刚才 还能给我一个主角舞的， 没悬念， 别逗我了，不可能、啊！ 开玩笑。 有很多朋友现在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围观我们的这个大宅门了。 咱抻会儿啊，别沉， 别沉了啊！就赶紧给大家演吧，是吧？ 来 啊，演不好还能再来一遍。 对，那个马导打个板儿舞的，就起光哈， 来三二一，起光。 春儿，我可打听啊。今儿晚上咱就歇在永乐庄吧， 还不是听你的，甭问我。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呀？ 跟了我这么个倒霉蛋儿，光跟着受罪了。 反正跟着你心里挺踏实，做女人的还图什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后悔也没用了， 肚子里都有货了。 哎，你小点声。 哎，朋友，掉东西了。 景琦回头看了看，以为叫错人了，他又往前走。 朋友，银子多的没处花了是不是？ 景琦又回头看了看大汉，又看地下，才发现了银子，脱口而出：“ 这不我的， 从你行李掉出来的，怎么不是你的？” 吃饭的人看着都笑了。景琦奇怪的看看行李，忙伸手进去摸一把，掏出了银子包。 哟，春儿，你看，胡大爷偷偷把银子塞到行李里了。 呀，哎，你真是丢了都不知道。 这时候，景琦忙弯腰捡银子，火气大叫：“哎，别捡了，留着我捡吧！”人们又笑。 等我再掉了，你再捡吧。 景琦拉马上路，对着大汉招招手：“ 谢了您。”没花的来找我啊。 吃过饭后，景琦和黄春踏上了去济南的路。景琦拉马在路上走着，路上很荒凉，没有什么行人。 春儿，这粗茶淡饭的你吃得了吗？ 那羊肉面挺好吃的。 好吃什么呀，你是饿了，吃什么都香。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景琦回头望了望，大汉骑马飞快地驰来，景琦忙拉马靠到路边，大汉追上来勒住马，放慢了速度与景琦并行。 朋友，刚才多谢了。 谢过了，出门在外多加小心，这一片闹土匪，留神叫人抢了。 哼，还指不定谁抢谁呢。 今儿去哪儿啊？ 济南。 远着呢，永乐店打尖吧。 没错。 这是你妹子？ 我媳妇儿。 头一回出远门吧？ 头一回， 带个女人出远门，太拖累人了。 这叫什么话？受点累也是应该的，谁叫她咱媳妇儿呢？ 你媳妇儿？哎，你就这么走到济南去？ 再往前，我就再给她雇个车。哎，哥，她都有两个月身子了啊！我说大哥，你这哪儿发财呢？ 北京，帮着人家跑跑生意。 哟。大哥也北京人，住在哪儿啊？ 我先走一步了，永乐镇就一家客栈，仙客来，咱们客栈见。 啊，客栈见。 走了一会儿，天黑了，景琦也走到了仙客来客栈。 春儿，累吗？ 我骑马，你走着，你还问我累不累？ 你不是身子不方便吗？明儿到了沧州，咱好好吃上一顿。 哎呀，就那点银子，省着点花吧。 省着干什么呀？花光了再挣。 那么容易？这银子留着，到济南还能开个小买卖呢。 哎呦，我说歇着吧你，我开个小买卖，坐在柜台前卖什么针头线脑的？ 哎，有口吃的就行了。 我说你这个女人倒是知足。行，你先睡吧，我去看看马。 马棚里，大汉正在喂马。景琦走来，见大汉把两匹马都喂上了，很是的感动。 哟，大哥，这把我马也喂上了，叫您费心了。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一看你就是老出远门。 跑江湖的，四海为家。你是大户人家吧？ 啊，你怎么知道？ 一看就是个少爷样，一眼就看出来了。 哎，我是不争气。叫我妈给我轰出来了。 你媳妇儿也愿意跟着你出来受罪？ 这眼下受点罪，赶明我叫她享大福。 有志气。济南有熟人吗？ 我堂姐在。哎，该歇着了，明儿见啊大哥。 明儿见。 景琦回到客房时，见黄春已经睡下，便轻轻地将床头的灯吹灭，躺下。一天跑路很是困乏，很快也睡着了。半夜里，忽然间院里传来拷打声和惨叫声，景琦一下子惊醒，忙坐起来仔细听着，又传来叫骂声和惨叫，景琦赶快下地。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哎，我去看看。 哎，睡你的吧，最烦你这管闲事的了。 哎，你先睡，我看看去啊。 景琦一出门便愣住了，只见院里的大树之上吊着大汉，两个乡下汉子一高一矮，正在拿鞭子抽打大汉。 你得给不给你？ 我没有啊。 景琦忙走了过来。 哎哎，二位干什么呢？这是 欠了债不还，今儿可堵住了，憋得好几天了。 我有钱能不给你吗？ 废话，拿钱来。 他该你们多少钱啊？ 干什么？你替他还啊还是怎么着？ 我替他还。 兄弟，这可不行，你少管闲事儿，叫他们打。 你今儿不给银子，我就把你吊死在这儿。 说呀，欠你们多少？ 120两。 不就120两吗？行，你们把人放了。 别废话， 我给啊。 拿来呀，拿来我就放人。 你先放下来，我就拿。 你要蒙我呢？ 你见过什么呀？大爷，我从来不干老娘们事儿。走，大哥，先上我屋去。哎，你们俩等着啊，我拿银子去。 景琦领大汉进屋之后，请他在外屋坐下，自己去里间屋。景琦从行李里掏出银子包。 你又要干什么呀？这是 啊，我替那哥们还债。 还多少？ 120两。 一共才120两，咱还活不活了？ 哎呀，胡大爷要是不偷偷送给咱，咱不也没有吗？ 你倒真想得开，还你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你管得着吗？ 嘘，你小点声，就在外屋呢。 那咱们喝西北风啊？ 哎呀，我饿不着你啊，你不是都说了吗？都听我的。 算了吧，我可是还不起你。 谁叫你还了？ 景琦推开大汉走出了屋，大汉没有跟景琦出屋，反倒快步地推开里屋门。黄春吓了一大跳，忙用被子遮住胸。 哎，你要干什么？ 你要后悔，我叫他拿回来。 用不着，我都听他的。 你都俩月身孕了，路上没银子还行？ 用不着你操心，就是他饿死了也不会叫我饿着。 你就这么信得过他？ 哎，多废话呀，你快出去。 景琦返回屋，见大汉站在里间屋的门口，就问： 嘿嘿嘿，干嘛呢？ 大汉忙抽回身： 没有，我是怕你媳妇不乐意。 哈，他有什么不乐意的？行了，大哥，那俩人走了啊。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我怎么谢谢你？ 就不爱听这谢字。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不是朋友吗？ 痛快，别亏待了你媳妇儿，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有人找你算账。 谁啊？ 后会有期。 说完转身出了屋，景琦疑惑地看着他离去。 看，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哎，我跟你说，广明老师带着我，我特别有那个对话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个怎么做到？怎么做到？ 哎，他的那种指向性非常强。 就跟你说的是吧？ 对，他，我知道他是跟我说的，我也知道他是跟外屋人说的，我甚至还脑海当中会有那两个大汉的，就是身影，就你能感受到他的指向性特别强。 提示的很明显 啊。没有没有没有。 好，主要是旁白垫的好。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这这。对，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分析过，是马导跟我们讲的吧？ 嗯， 是杨新老师说那个什么呼吸之前， 对对对， 啊，说话之前先喘半口气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那个是马导讲过，就每个标点符号应该怎么处理。 嗯， 但是广斌老师的这种指向性，马导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你让他自己说多好呢。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 就是觉得广斌老师特别谦虚，怕 别叫老师，别叫广斌。 其实王广斌还有另一个身份，这个也是一个。教配音演员表演的老师，哦、对， 哇、哦，哎，那真是我算半个同行、我也配音，我也配音、嗯，但是好久没有录了， 那以后有活叫着我。 听反了，哥，我说我最近好久没活了，你要有活叫着我。 那咱俩不认识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对台，首先是找气口嘛，然后这个长了短了的口型啊什么的，是比较费劲的。我自己在放的面前曾经加过120次考试。 啊、你这故事到底要讲多少遍呀、啊、我的妈呀， 他就知道那得多辛苦多累、 啊、对对对， 很有意思， 是特别累特别累。 所以说这个、啊、说一说这个指向性 吧。我其实也没有， 他是怎么总结的、啊、对不对，是您的意思不、啊、 对，因为那个这个戏啊，那个非常有名嘛，以前也看过，但是这一段有点忘了。然后本来就当接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没看，因为我怕有那个陈宝国老师那种代入感，我就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说了。 哦、 我是觉得，就是对每一个角色啊，我对待每一个角色都要有每一个角色的态度嘛。我 对 那个 不能样，不能样， 我对我媳妇儿， 嗯 啊，对他就在说枕边话的时候啊。或者是对这个大哥，还是对这两个小弟，都是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感觉。我是这样的。 马老总结总结， 我觉得就重点是，其实更准确的是交流感。 对， 就像一般人说话一样，所以其实第一步是放松。首先就是要放松的去交流，就像生活一样。 嗯， 然后再带入对生活的感觉，这是最好。就拿到台词之后。 先是放松，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找你生活当中说话会是什么样，也就是说台词说的要画面感，自己也要画面感，这是关键。 嗯， 对，这个自己说的画面感有什么办法和技巧？ 想象力，真的是想象力，而且要找到生活当中的这种 类似场景的投射， 也不是投射那么复杂，就是节奏，就是把自己先带入到生活场景。比如说你对媳妇儿说话什么样，你对外人说话什么样，对陌生人说话什么样，这种就需要演员平时去积累，去记录， 得注意。 对， 其实你也在说，有些人就不记得嘛。 对对对对， 没在乎的这个事情。 对，就包括平时，比如说有的人跟媳妇儿说话是用气势比较多，有的人说话就是降低了音，但有的人说话像我跟媳妇儿说话就是，哎，你帮我把水拿来行吗？ 这个时候这种表达，麦麦看。看着呢，知道吧？我懂。 对， 特别尊敬的，相敬如宾， 宠溺， 举案齐眉， 宾主有礼，对对。 来聊一聊这个， 聊一聊。总之，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维都还挺成功的，因为有广斌跟马洋老师的这个相互配合啊，再加上指导着我们俩，也挺入戏的。我觉得今天你的旁白旁的也不错。 我一直旁白还行，专业刚旁白算过年一直在旁着，从来没明白过的。来，感谢二位，感谢所有人锁定 FM98.2 FM9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啊！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看我之前错那么多，只有念叨投资上的时候从来不错。感谢马岩，感谢广斌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明晚6:45咱们再见， 明天见，拜拜。